想要握紧眼前，我的爱该怎么去书写？在我的世界，也有心意无限，也渴望一颗冲动的沦陷。世界有多危险，我就有多么热烈。这故事值得我不顾一切，波澜泛起，收收天下，为你我逆转了时差。我们目晃动的朝霞，是送给你的涂鸦。谁懂我心里这天涯，开始小小船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。 北京时间21:00。